你先。 北京时间21:00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98.2兆赫 ,AM927 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。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。982许愿曲。 我叫罗月轩，今年19岁，最近入了手账坑，每天有空的时候就会掏出本子写写画画，不希望他能画得多好看吧，但是希望他能够记录生活中的一件件小事，让自己在匆忙凌乱的生活中有一段可以安静下来的时间，慢下来，也希望以后如果老年痴呆了什么的，有一个人能帮我每天读这本手账，让我记住以前这么多美好的时光。 拥抱着阳光，一起大声歌唱，快乐的奔跑，仰起头，什么都不想。时间太快，生命太短，可世界却太空旷，没理由停下，也没有理由不去疯狂。哦哦哦哦哦，尽情释放，拥有年轻的能量。我看见世界充满希望，如果想出发就不要等到明天，拉住我的手一起去冒险，每一天我都期待着挑战，我相信自己，我不怕失败。如果想出发，就不要等到明天。拉住我的手，一起去发现。每一刻，我都要努力活得精彩，信仰年轻的感觉。 因为你一路披荆斩棘地走过来，浑身是伤，已经提不起勇气再走下一段路。其实说起来都是怕受伤，随着成长我们都变得越来越小心翼翼，总是在身边筑起看不见的高墙，不轻易让人靠近。我们身边也经常上演着这样那样的故事，让我们失去勇气。总是有人说你们不要在一起，你会受伤的，谈恋爱你可得想好。你还相信爱情啊？我这几年的异地恋，这几年的坚守，不还是分手了？成长的另一个副作用，就是无论见到谁和谁分开，都不会觉得太奇怪。我也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了，两个人结婚的原因，是他们互相很喜欢对方。我们在一定时间的交集之后，已经有了固定的交际圈。我知道可以跟谁开玩笑，而不必担心他认真。我知道难过的时候可以找谁，而不必担心他厌烦。爱情反而成了极大的冒险，所以我们变得越来越难去爱上一个人，然后一再的错过。我们变得太容易伤害别人，也会轻易的被伤害，因为物质，因为压力，因为成长，因为流离，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节奏空前紧凑的时代。这个速食时代，又有多少人愿意把爱情交给时间，交给明天，交给等待呢？于是渐渐的，真爱变成了最大的叛逆。朋友曾经问我，爱情的美好是什么？我说，爱情的美好在于，它能把两个看似不相干的人，变成了一个为了共同未来的存在。而喜欢一个人，就是他让你觉得遇见他是一件值得被祝福的事情。谁也说不清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，我们失去了太多太多，太多人从身旁离开，甚至都来不及告别，然后大多只有在失去以后才会觉得可惜。其实我们失去的不是别的，正是勇气。我们不是没有勇气给对方机会，而是没勇气给自己机会。爱不敢用力爱，恨不敢用力恨，错过了又觉得可惜，接受了又怕受伤，畏首畏尾。然而这世界上你最难抗拒的东西，便是很多人都不再相信的东西，爱情。无论你是否层层防备，拒人于千里之外，无论你是否已经下定决心不再接受，无论你是闪闪发光的一个人，还是平凡众生中的一员，当爱情袭来的时候，你都无法抗拒它。你知道，有时候你越是隐藏对一个人的感觉，你陷得越深。当你遇到一个人，他让你觉得生活不再那么沉闷，他轻易地走进了你的心里，他把你的生活轨迹一下子全改变了。他愿意在你难过的时候安静地陪在你身边，你开心的时候分享你的喜悦，而你会为了他难过担心，你觉得遇到他是一件很幸运的事。他会因为你开心而开心，那么，请再给你们一次机会，也给自己一次机会。 经历了多少人才能遇到那个让你甘愿陪他一起流离下去的人，又要经历多少错误和挫折才能在刚好学会珍惜的时候遇到那个人。所以难道又要这样擦肩而过吗？谁说初恋一定要是第一个人？你穿越茫茫人海遇到他，绝不是为了就这样擦肩而过，你们的相遇不是用来错过的。我们无法决定对方之前遇到了什么人，经历了一份怎样的感情，但是我们可以决定现在牵起对方的手。我常说感情和梦想都是过于冷暖自知的东西，因为这两种东西无论你怎么解释都无法让别人感同身受。然而感情这东西跟梦想不同，梦想只要你还有勇气还有决心就可以从头再来一次，可是感情不可以。感情稍纵即逝，没了就是没了，就像烟火绚烂而又短暂。更多时候即使你还爱着那个人，甚至说你们还相爱着，但是你们谁也回不去了。所以在拥有的时候一定要拼命的珍惜，珍惜你们在一起的时光，哪怕知道将来有一天会分开，珍惜你们共同的梦想，哪怕梦想遥远到照不进你们的生活里。你无法拥有对方的过去，但是你拥有对方的现在。延长感情保质期的最好方法永远是共同拥有。每个正牵着你身旁那个人的手的你，你们的相遇是这世界上莫大的美好。趁他还爱你，牵他的手去看他想看的风景，抓紧他去看他想去看的电影。他不是你，不可能知道你的想法，所以你爱他就一定要让他知道。对于女朋友这种复杂的生物，最好的办法永远是爱他，爱他，再爱他。趁你们还相爱，制造一些明亮的回忆，那些到老了回忆起来嘴角都会上扬的回忆。一年有365天，52万5600分钟，你不踏出第一步就永远不会知道下一秒有怎样的美好等着你们。每天的24小时，你不知道你会跟谁擦肩而过，所以又何必为每件事情找一个原因呢？你喜欢他，他喜欢你，就足够了。忘掉那些长篇大论吧，忘记那些爱情专家和星座指南吧，忘掉那些顾虑吧。有时候你不想陷入一份感情，却拼命的去爱了。有时候你喜欢的明明不是那一类型，可是你无可救药的爱上了他。有时候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们相遇时间那么短，他却把你的整个生活吞没了。说到底，感情就是一个愿赌服输的事情。为了他，你愿意读书，你愿赌服输，所以你也不怕未来有一天真的会失去。你更应该害怕的是错过，是擦肩而过，是没有开始就已经失去了。要记得，你们的相遇不是用来错过的。用《怦然心动》里的那句话做结尾，有些人浅薄，有些人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，但是总有一天你会遇到一个绚丽的人，他会让你觉得之前遇到的人都是浮云。 若不是那次夜空突然的有了繁星，我说有一颗是你，会不会今天我们还在一起，偶尔会谈起你我的相遇。

98.2 北京青年广播，我是张一，欢迎收听活力 Music 周末特别节目。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。这里是 FM98.2 北京青年广播，我是张一，欢迎收听活力 Music 周末特别节目。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。我最爱的微微，你过得好吗？自你离去已经不知道过了多少年，我本以为能与你从青春走到白头，从春花秋月走到夏日冬雪，可终究只是我的一种痴心妄想。记得分别的那天，你告诉我你要去远行，周游世界，在美国的时代广场留下你的笑容，在非洲的大草原与野兽们亲密接触，在黄沙漫漫的敦煌留下你的脚印。我说好，然后你一去不回，你向往自由，向往蓝天白云、山川湖泊，可你抛下了我，仿佛成了马航 MH370 名单上的遇难者，成了人为灾难中不幸去世的某某某，可比那些还要糟糕。你甚至在名单上没有留下姓名，属于你的蛛丝马迹仿佛只存于我的记忆里，任记忆的海翻滚，搅到我心绪不宁。而你轻轻松松地成为了世人所谓的失踪人口，留下我一个人在年复一年、日复一日的找寻中惶惶不可终日。不是没有想过重新开始，可是微微，我好想你。我记得你扎个小辫子去上幼儿园的模样，放学时回家额头上贴着老师给的小红花，和你妈妈炫耀，然后高兴得像赢了世界一样。我记得你长大一些，上了小学，第一天上学就被高年级同学的足球撞倒在地，膝盖上磕了老大的口子，鲜血直流，但你没哭。我记得你初中因为一头及腰长发被迫剪成了短发，而闷闷不乐了好几天。我记得你高考为了坚持自己的梦想和爸爸大吵了一架，仍然选择了报考艺术类院校。我记得你好不容易进了大学，4年的大学时光没有一点空闲，忙前忙后，高昂着你的下巴，自信的像一轮骄阳。那时候我们都有梦，你的梦想是远方，而我的梦想是你。毕业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，你和人推杯换盏，来者不拒。隔壁宿舍的小姑娘和你抱着痛哭流涕，你总是情深意重。我说过你多少回，这个世界并非每个人都善良纯粹，可你不信。你总觉得倘若自己对人有10分的好，别人总会给你5分回馈。从那时候我就知道我的微微是个傻姑娘， 最爱的傻丫头，你去哪儿了？这些年我迷茫过，慌乱过，绝望过，然后不得不认命，你是真的回不来了。你抛下了自己的信仰、友情，还有爱情，成了仅凭怀念的对象。去去就回，成了一去不回。我想问你还记得我是谁吗？我叫叶薇，就是那个你20岁的时候最讨厌成为的人。成熟的代价，就是变成当初你最厌恶的自己吧。你知道吗？已经没有人再叫我微微，就连爸妈都喊我的大名，也没有人问我一句，这么多年你一定过得很辛苦吧。我早就知道，人生并非只有黑白之分，世人也并非只有好人坏人，他们都是生意人。任何事情都不足以让我诧异，我刀枪不入，百毒不侵，我波澜不惊，油盐不进，可那又如何呢？梦想对于我而言越来越奢侈，它比专柜里的名牌包与手镯还要昂贵。年轻的时候我们有梦，而梦想是什么？不过是年岁渐长时让你平掉的一个疯狂青春罢了。就连曾经的恋人也成了别人的意中人，但我仍旧想念你。不负青春的皮囊下依然热血滚烫，我亲爱的微微，我一直在等你，你回来吧。 很想很想你，却不敢再提起，却无法再谈起你的关于。很想很想你，却不想再沉溺，却没勇气再想起那些风景，那些记忆，曾经的美丽，我一个人却早懂得如何释怀。你的双眼曾是我脆弱的依赖，寂寞尘埃覆盖了未来，只能逞强，不服又怎样，不过是离开。不想再回忆，却不想再残忍地提醒自己，我的生命你提早离席， 我一个人，我一个人该如何克服这孤单？每当偶然伤口不经意被撕开，刺痛袭来，原来还期待结痂之外，再拥你入怀。我一个人努力学会更加慷慨，这场无奈就算永远没有答案，那些片段一丝在心上陪伴，你的温暖在脉搏中填满，是最美的缺憾。 姐姐和姐夫是大学同学，大一相识，大二恋爱，大四顺理成章地面临了毕业分手。当年的姐夫成绩平平，能力平平，长相平平，家境更是连平平都不如。他没有背景，没有房子，没有车。姐姐的妈妈安排好了工作让他回家，无论如何也不让姐姐和这样的男人在一起。两人像许多大四情侣一样毕业分手，一个留南，一个回北。那年姐姐22，姐夫22。也是本来就没有未来的两个人，何必要耽搁彼此的时间，还不如一刀两断，从此寻找自己的幸福。三年过去了，两人很少联系，更是没有见面，只是生日时姐姐会收到姐夫寄来的礼物，情人节的时候姐夫会在网上订花送到姐姐办公室。姐姐的年龄也是到了25，还一直没有男友，家人开始着急，紧锣密鼓地安排着介绍和相亲。我知道其中几个对姐姐很有兴趣，加上姐姐的长相与工作都不错，公司里同学中也有不少示爱的角色。我一开始不懂，也跟着瞎着急，埋怨她不懂得接受，但是她每次都笑笑说不喜欢，没感觉了。或许大多数的故事便会到此结束，两人各自淡淡的恋爱，淡淡的生活，直到她淡出她的记忆，再也不会出现于生命中。今年5月，姐姐26岁生日，她接到了姐夫这么多年来少有的一个电话。她只说了一句，房子买好了，工作也给你安排好了，回来结婚吧。一句拿着胜过十句我会给你的，姐姐，姐夫让你回家结婚。我不知道姐姐当时哭了没有，但是我哭了。我知道我泪点低，很没出息，但我当时就哭得一塌糊涂。前两天在校内上看到姐姐的状态，要结婚了，简单的四个字再次给了我巨大的冲击。那些我俩一起躺在床上聊着他们故事的夜晚，那些因思念与无奈落下的泪水，那些所有人的怀疑和批判，在这四个字面前分崩瓦解。他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一级的省会城市，姐夫在国企做到了中层，姐姐在姐夫的帮助下在一家很不错的公司上班，10月份结婚。那些曾经的不易与艰难，全在这个时候变成了满满的幸福。4年，对于一个一无所有的男人，我不知道他经历过什么，也不知道他如何从零奋斗到这样的地步，是什么让他独自忍受过风雨，这样笃定地坚信着爱情。4年，对于一个年轻美貌的女人，我终于明白她为何频频拒绝他人，也要用青春去等一份她值得坚持的幸福。如果心里已经有一个人，那谁也再无法走近。在这样一个纷杂浮躁的年代，还有多少爱情能经得住坚守？我身边还有许许多多正在爱情里坚持的人们，可是没有多少人能真的度过那段难熬的日子，而放弃了本该属于自己的幸福。我想说，先放弃的人的确很愚蠢，因为你永远不知道熬过来会有多幸福，你永远不知道有一个为了你们的未来去奋斗的人是多么幸运。我也在爱情里受过伤，但是我还是相信爱情。每个人都值得被更好的人珍惜，过好自己的生活，别人才会想要靠近。爱情不是空虚寂寞时随便找一个还可以的人填补空缺，没有爱情的时候就努力改善自己，做一个让人值得爱的人。我们都会因为这样而收获一份美好的爱情，并且因为爱情幸福下去。 到了某个年纪，